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立新给您来读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改了一点啊，把这个读报的意思给您加进去了。正是八月中秋，白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稻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立新读报您相帮，方显才高志广。谁才高？听众有才学，水平高啊。这是我是实话实说，不信呢，您要是得空的话，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拿起手机下载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这个官方的客户端，听听 FM， 那上头电台的节目都有，包括话里话外。而且呢，话里话外还专门有这么一个聊天室，您进去瞅瞅啊，那里头真是有能人啊，这个上下句接的那嘿严丝合缝啊，就跟这立新读报，立新在这个匣子里一句，大伙跟着啊，一块来接这个话茬，这真是啊。说实话，那个捧哏的水平太高了，立新这逗哏的跟他们比还得学习，这不是谦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立新话起从头啊，对，给您读报，说书这个说不了啊，人那个专门有说书说评书的先生，人家那是真正的认真，打小这么着跟师傅一点一点学的。立新呢，不过是借鉴了一下啊，这节目里头带点京腔，但是用的还是普通话，这个得解释清楚。不是说只有播音员同志他那字正腔圆那叫普通话，咱们北京人说的，只要是您没那个发音呢，没有太重的这个乡音吧，就是标准衡量标准是什么。这些年好多了啊，因为这些年那公交车都是那个电子语音报站了，原来有人工的时候特别好玩，这标准衡量一下北京人说这普通话。过去啊也不都那样，很多这个公交车的人那个啊报站员售票员，对，售票员的报站也很标准，当然也有不太标准的。这里头呢，这个他这个吃字儿，这个带点这地方口音，这个就不能叫普通话了。除此之外，北京人说这话字正腔圆，就是普通话，这不叫北京地方方言，真正的北京地方方言那是另外一门功课。对了，抓紧时间长话短说，这个刚才说了，下载这个听听 FM， 同时呢还希望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不断的了解，经常有新的这个新闻，晚报说档的事儿，这个是新闻， 但是呢也实行了有那么几天了，有一段时间了吧。北京啊，就这个机动车礼让行人这个事情，说那个路口电子眼拍啊，如果是不礼让的话呢，相应的会有处罚，这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对双方都有意义。一个是机动车树立这个观念，走到这个哪儿啊，斑马线啊，人行横道，主动的要带一脚刹车，行人要是过来一定要礼让。这个也不只是说是规矩，也是一种行车文明。哎，尤其是一说这事情，北京人特别的能理解，咱们北京人就讲究这个呀。你甭说开车走道也是啊，哎，您先来，您先来，哎，别去呀，您先走，您先，哎嗨，您这上岁数了，哎呦，还我不要紧的，我不着急，你们年轻人赶着上班，你看看，互相礼让多好啊，哎，而且我认为啊，这个规矩也不只是针对机动车，它从这个文字上来说，要求上来看，机动车礼让行人，但是反过来对行人。也同样是一种教育，过路口您也得守规矩，什么什么闯红灯啊，啊，这个路口乱穿乱跑啊，这个都要不得。哎，这是个好事儿，双方都是意识到了这个概念，啊，机动车让行人，行人注意这个交通的这个什么信号灯啊，哎，这个别想干嘛干嘛，你看。这是好事儿，哎，包括这个电动自行车还得规范。我看晚报说了，有那个擅自就给这个，他不是用那电池吗？哎呀，这车跑得慢呢，呵，这车得多怎追上舒马赫呀？舒马赫这些年养伤都他都不怎么参加比赛了。哎呀，我不管那个，必须得来这个。呵，电动自行车得弄出这个速度和激情的那感觉，哎呀，那太危险了。可说呢，怎么办呢？给那电池增加容量，或者是更换增加这个电池的类型。他这车一种车配一种电池，他给改了，这个非常危险，乱改装。哎，这个也不单是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也有这类的行为。另外还有一档子事儿啊，跟各位咱们简单托付一声。这个对于网上啊，包括什么手机上什么小号那个贺的群里头推送的一些个所谓的新闻，咱们呢为什么让您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那个新闻都是有出处的，有根据的。哎，但是有一类的新闻，所谓的新闻，其实那个嘿嘿，经过验证啊，发现那是个谣言，有没有？哎呀，我就这事儿又这大的，疫情当中这谣言咱们经历过不少起了，公安机关查办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咱们不要被这个疫情当中一部分人的恐慌情绪给带跑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一说疫情，当然多多少少会有那么点担心乃至于害怕，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您记住，这个有那个别有用心的造谣生事的，他就是利用公众的一些恐慌的心理。这个不是从疫情开始的，从那日本那地震那核泄漏开始的啊，我听说到现在为止都有那家里头那盐存着都没吃完的，好家伙，腌鸡蛋，哎呀呵啊，腌咸菜一缸一缸的，哇，哎呀，天天吃鸡蛋呢，腌的老腌鸡蛋嘛，呵呵，好嘛。行了，这个啊一定得脑子里面有根弦，千万别让这疫情当中一些个啊个别人的不良情绪，哎，包括有些个不实的传言，这个给带跑偏了。疫情本身咱们得听什么呢？权威的发布，疾控中心呢，是不是啊？人家说那个是正差啊，哎，这个一定得记在心间。下面呢讲两个故事，但是呢应该属于这种比较特殊的违法犯罪的方式。那位说多特殊啊，简单说吧，就是盗窃。 哎，大伙儿说这可不特殊，这早就有了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盗窃，这个就是偷东西，是吧？啊，这个贼偷，哎，对对对，这个古已有之。说过去呀、啊，管这种人叫梁上君子。你看他这一说，哎，这么一形容，你就知道这贼偷怎么个意思，必须得有身手啊。你他得能够这个上房上树啊，哎哎，有的可能他都得有那个轻功，不然的话，那梁山好汉里面那古上早十千，人家江湖上头人称古上早，就是在那个就是那鼓啊，打鼓那鼓啊，在那鼓面上跳的那个跳蚤。哎，就形容他这个功夫好。那位说功夫再好也是偷，我知道。这是过去。啊，当然你要说现在呢，这个盗窃的这个犯罪呢，它也是有。啊，各种形式的。那么今儿呢给各位说两种。头一种说实话啊，真的特别少见。而且呢更多的会发生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和群体圈子里头，啊，这种待遇估计像咱们这样的普通人是享受不到的。嗯，让人偷了这也不叫待遇，他也没什么可享受的。我就打这个比方，就这么说，普通人是很难，被这种人惦记上的。那么什么人呢？名演员，哪位啊？嗨，你看看。我这一说这个您肯定得问哪位啊，哎哎，好像我听说了啊，好像有这个风闻，是不是那谁啊，还是那谁，他们家那小谁啊。行了，这个咱就具体不说了啊，因为人家这条新闻本身也没交代，这是晚报说的。哎，头段时间这两名啊，两名就这种特殊盗窃方式犯罪的私生犯被判刑了，岁数都不大，20上下，还是往里20上下嘛。对了，一个是大学，哎，这个刚毕业，还有一个处于休学阶段，俩孩子啊。你瞧你这个干嘛了？这不是这俩孩子是不？你等会儿，他们俩人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职务，什么职称？没有职称，也没有职务。不是，那位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这俩人不是这俩孩子吗？啊，这俩孩子呀，一个姓孙，一个姓陈，小孙小陈。这俩孩子，一个大学刚毕业，一个休学阶段。说白了，人家现在都没时间念书了。哦。那忙什么呢？没说嘛，人家的是那个什么呀，啊，圈子里的。哪个圈子呀？私生饭呢？什么您呢？那位说这是干嘛的？这是，这是一个新词儿，在网上有啊，这个经常人家会网友提到。什么叫私生饭呢？我简单解释解释，啊，饭呢就是那饭碗那饭。哦，这俩人是吃饭的，嗨。跟那没关系，这饭啊是中文，但实际上呢，它这个是一个就是用中文来表示的一个英文的词儿，就是 fans， 粉丝，追星族，对 fans， 哎，后来呢，这个在国内呢，网友们为了这个说着方便，干脆就直接称饭，就是那饭碗那饭，哦。哦，那这二位是这个，一个姓陈啊，对，一个姓陈，一个姓孙，对，孙范斯，陈范斯，哎，咱也不知道人叫什么，对吧？这二位，那不是那，但是他们还不是一般的饭啊，他们是什么饭啊？他们是这个私生饭，私生。啊，您没有听错，就是那个私生，是那个私生的那个私生。嗯，哪个呀？你看 私是那自私的私，私人的私啊，生是生育的生。那位说这词儿可有点不太好听，我知道啊，搁过去旧社会民国那会儿这叫私孩子啊，对对对，但是那是过去呀、啊、不是，那现在这词儿也不能是好词儿啊，可说呢咱也不知道啊，这个干嘛给这帮人就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要说起来呢，约等于忠粉，非常忠实的粉丝啊，就是追星追到一定程度了，呼，哎呀，就这个，嘿，一天到晚就为这明星活着啊，哎呀，看他的新闻，到机场去迎接他啊，尽管不认识，哎，不认识就别去了，哎呦，不行不行，拿着照相机呀、啊，拿着那个啊饭盒啊盒饭呢、啊。干嘛去？你看这说了吗？那个不是私生饭吗？哦，送饭去，不是，就拿那照相机，啊、哦、啊，饭盒嘛，就跟那饭盒似的。哎嗨，拿着那个，哎呦，给拍照，给拍照。这也不问人家明星愿不愿意，有些个演员其实不愿意，但是呢，这个里头啊，这个情况很复杂。说实话，有相当一部分这种忠粉儿或者叫私生饭，哎呀，这词儿真难听。啊，就这么叫吧，反正他们这么叫，咱就这么说，加了引号的私生饭，其实呢，跟这个演艺圈明星啊，跟他们这经纪公司是有一定联系的，也不是说呢，讲话这个剃头挑子一头热，不是，哎，有追星的这种啊，这种执着呀，甚至于有点这个痴迷呀、狂魔似的，哎呦，和一天到晚的哟，就这个，哎呀，就追这个明星，有这种人，这种心理。但是呢，咱也不能否认，有些经纪公司包括艺人，哎，他也好这个。嘿嘿嘿，对了，有点说这两边呢，这个各有所需吧。这边是粉丝追星啊，大多数是年轻人，当然据说也有上岁数的，我听说有80多的啊，就是那个疫情那会子啊，这去年了。哎呦，坐着飞机呀、啊，呵，拄着拐棍儿，呦，打哪儿坐飞机到北京来接谁来了？你这，哎呀，也有，但是少啊，是，多数是年轻人，追星族。那么那边呢，经纪公司啊，包括艺人，哎，他那意思，你看显着我这个啊，这个影迷啊，你看这个观众爱我呀，啊，爱我，哎，呵，大伙儿都追我，嗯，都追我，显着我这人气旺啊，哎。有点相互之间都有所图啊，当然这里头呢，说实话啊，这起案件当中受害的是艺人啊，就这个名演员，具体是哪位咱不说了。不是，那位说他这个能怎么着他呀？嗨，他们这个年轻人有那粉丝群，有些个群，哎，就是大伙儿一块儿跟这儿呵啊，热闹热闹，聊一聊。哎呀，这明星啊，你看这个最近拍了什么片子了？啊，拍了电视剧啦，或者又啊参加一什么活动，我这有照片啊，我给我发给你们。这是一种，这种相对，这种粉丝群相对平和。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就那里头交换的有些信息，说实话，我认为艺人应该不愿意他们在那个群里头交换他的这种信息。什么呀？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但是呢，这种所谓的明追星圈、明星fans圈啊，明星私生饭圈，他之所以吸引人，还就在这儿。我这儿能有些个别的地方你弄不着的。这二位啊，小孙小陈就进入这个圈子，后来在这圈子里头一来二去的，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得了这位明星的身份证号。你看看，这算不算是他的个人信息泄露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就让这帮粉丝私生饭给弄到手了，大伙儿就互相传，传来传去，哎，小孙小陈儿动了别的心眼了，光追星啊啊，是不是啊？咱不得合适合适吗？怎么合适啊？你看，就是他了解一些这个明星的这个一些个生活工作规律，这些明星啊，知名演员，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片约呀，到哪儿去参加活动啊，或者是拍片啊， 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出席活动代言呐之类的，哎，都得高来高去，高来高去啊、哦，他得穿着夜行衣高来高去吗？还是轻功？不是，我说的明星演员高来高去是坐飞机，这您知道，这个航空公司啊，对于这个经常乘坐飞机的这个乘客，按说来说啊，他们认为这是优质的照顾主。哎，你老坐我们这个航班，老坐我们这个航公司，哎，这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说啊大客户了。这个就给他们送给他们里程，这个送里程是什么意思？就是您买一张飞机票，北京到上海，上海到重庆，重庆到拉萨啊，比如说吧啊，然后这个拉萨到乌鲁木齐啊，哎，你就这么，哎，这个每一段里程，他按照这个公里数，他给你记下来，回头呢，哎，达到一定的程度。因为这个明星啊演员他们经常坐飞机，这儿那儿的啊，这儿跑那儿跑啊，他这个经常这个得乘坐这种啊航空的这个什么啊服务，得接受航空服务吧，经常坐飞机，所以说呢他的里程数多，哎，给他的优惠就多。但这个呀，说实话啊，你要是或者是暂时用不着，或者是这个，因为他有的就算送里程，说这个航空公司觉得您这里程数到这儿了啊，我们可以送给您免费给您机票，但是呢那个免费送的机票是有要求的，比方说只送经济舱，打个比方啊，这我不了解，因为我不是人家那个航空公司大客户，这我真不了解，比方说只送经济舱，或者只送一些航线和一些定点的一个航线或者是时间段，哎，只有这个时间段的票我可以送给你。那么这样的话呢，那演员就想了，那我这个我未准能够是吧，正好我正好需要这张票，那暂时我就先不用这个他给我这里程数，里程数就简单说吧，就跟积分是一样的啊。您知道那个咱们买东西到商场里面买超市，哎，您看我们您经常来，您这积分都到了20000了啊，这个可以那个兑换那个 一盒鸡蛋，哎，就这个意思，一个道理，这是航空公司一种促销方式。但是呢，明星演员可未准每次他都能把他这个积分或者航空公司送的里程他都使干净了，没有，有的就直接就搁那儿了，暂时先不管他。哎，小孙小陈就看上这个了，嗯，这可以啊，这合适啊，哎，咱们也不能白追这星啊，咱得得点什么呀，是不是啊，咱来点免费机票，咱可以坐飞机出去玩啊。不是，你说您打住吧，人家的那个航空公司的里程给送给他这个明星本人的，关他们什么事儿啊，他怎么能得着呢？哎，没说吗，他得到了这个明星这位演员的身份证号，这一样没什么用处，有，所以这就涉及到什么呀，这就算是一个提醒，咱们啊记住了，就您那个到哪儿去啊，您设那密码，特别是一些什么买飞机票啊，信用卡、银行卡密码，不要，人家也提醒，最好不要用您身份证号上的那个包括生日啊那些个特别容易被猜中的数字。我这么猜，这位演员这方面大意了，这俩私生饭得着这演员身份证号之后，哎，就开始在那个航空公司的那个页面上就开始试，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哎，还能试出曲调来，就那意思，哎，你点着试，哎，一二三四五，上山大老虎，哎，本儿，哎呀，你看看，他就根据他这身份证号，他就真猜出来了，这个演员在航空公司那儿登记的那个密码，他靠这个，因为这里头有什么呢？就是你进去之后，你就可以修改信息。把这俩人就添加为这名演员的受益人，哎，这么一来二去的，他们就偷偷的在这个演员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把这个航空公司本来是给这演员的里程数啊，就免费机票，他们给占用了，不少钱呢，20000多呢，后来被发现了。啊，当然可能也是他们自己，也可能是怎么着吧，一来二去，最终到公安机关说那个我们承认，我们这是我们干的，那行了，那就法院那就判呗， 判了半年。哎，所以这个事儿，当然咱们普通人可能未准会碰得着，但是呢，这密码，哎，这里头有学问，千万千万，您那密码不要用您那生日，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啊提示吧。我也有这样的教训呐。哦，是啊，可不是嘛。当然了，呵，这还有一件事儿呢，也一样啊，盗窃，嗯，盗窃怎么了？嗨，为了喝酒啊，啊，商人大老李。也是晚报讲的事情，这故事不复杂，咱们简短结说。他干嘛呀？他不是有很多应酬吗？这商人有时候做买卖的人，他出去应酬，这个请人吃饭呀，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过啊？反正我是碰上过，他带现金。咱们一般不带现金，咱就带个块八毛，百十来块钱，够打车的就完了。他不是，这大老李出去跟朋友吃饭。带了20000块钱现金，嚯！他是打着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这是应酬，您记住啊，这不是说，自己出去吃饭去，吃饭没必要带那么多现金，哼，就是自己吃或者跟朋友一块儿吃饭也没必要，这因为带现金，咱也知道这不太安全，容易这玩意儿他，你甭管是漏了风让坏人惦记上，还是一不留神丢了，这大老李既让坏人惦记上，他也丢了。嗯，嗨，对了，但是呢，他是做生意的，他是想着我这个消费啊，哎，我可以用这个银行卡结账，我也可以用现金，用现金他认为更顺手，他这么想的是一种习惯，结果把他耽误了。而且那天晚上关键是什么呢？他也是这么想的，比如说啊，我这个一晚上我未准就一定是去啊铺这一个局。什么叫局啊？就是饭局啊，酒局啊，哎，我未准就铺一个局，弄不好这一宿的功夫俩仨三四个局都是他啊，到那儿去就哎呦喝酒，哎呦聊天啊，喝家伙啊，然后哎呦这还我这不行，我还有一还有一桌呢，还有一波人等着我呢，我那回见啊，各位兄弟啊，咱们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回见了您呢，他走了。所以这大老李就这么想的，那我要这样的话，我拿着银行卡也行，但是我要拿现金不是更方便吗？带了20000块钱现金搁到包里头，他那种包啊咱也反正也见过，就有那做买卖的那个一个手包啊，两个手掌那么大包夹的嘎着窝底下，哎，对，跟人吃饭去了。头一顿饭吃完，他是那天晚上是开着车去的，头顿饭吃完了跟各位说，哎，我得奔下一个局。大伙儿说你啊，你是要去再去吃是吗？对，但是呢你得交代驾啊。他说这我知道，因为他是开着车的嘛，已经喝了酒了，我去交代驾，叫了代驾了，代驾来了，他有车呀，代驾开着他的车够奔下一个饭点儿。在这个路上，大老李呀，喝的还真不少，哎呀，我得注意点，我到下一桌我少喝点，哎呦，想着哎呀不行，我这个回头晕头转向的，我回头去了该我付钱呢，我得去这个招呼这些客户啊，对不对啊，那我得先把这钱拿出来。他想着他还有点意识，当时还没太晕，把那包拿过来，拉开拉锁，在里头点出了2000块钱，点出来揣兜里头，然后那个包把锁拉锁拉上搁一边了，搁到一边，车开到地点他就直接下车了，然后跟这个代驾说，咱就结账，您该走走人啊，回头我要再怎么着的话呢，我再找别人。到这个饭局这儿也是又喝又是吃又是喝，然后呢又是叫代驾回到家里。到了家，整个这过程当中啊，大老李已经喝懵了啊，完全把自己喝成一酒蒙子，到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清晨起来一睁眼是，哎呀不好，马上到海淀区派出所报案。为什么？那20000块钱那包没了。警察说那个之前最后那包在哪儿？在我那车上，我当时叫代驾，我这车上，我后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没找着，在车里没找着，那就再找吧，找来找去找去找来锁定了。就是那天晚上大老李叫的那第一个那代驾那司机，为什么呢？因为啊，他那停车那地点，他 他不是去赴那个饭局去了吗？啊，停车那个地点附近有监控，得亏有监控。警察通过这监控一看呀，他那叫那代驾那师傅姓刘，刘师傅，把这大老李送到地方，跟他结账啊，给他钱，然后这个师傅就走了，不是吗？大老李把车锁上，然后进酒店跟大伙一块继续 happy。这之后就发现，哎，刘师傅没赶上末班车。他又回来了，哎，就在这汽车附近转悠，转悠了一阵子之后，他走了。然后呢，那大老李说钱没了，把这刘师傅叫来，起先不承认，后来警察说你得说实话啊，你得说实话，想好了，嗯，那是我干的，他也没锁车，他晕头转向的，我发现了他那个在我那个给开车送他的路上，他的车里头他动钱了，我一看有现金，他那包啊他就直接搁到后座了啊，我就惦记这个事儿啊，等于他那个到了地方之后，他结完了账他就进那个饭馆继续吃饭，然后他没说嘛，没锁车啊，我走了之后我是去而复返，哎，我把这包嘿嘿我给据为己有了，嘿嘿，你看看，你这个事儿到最后他一样啊，得接受法律的制裁呀、啊。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 D'amour fragile, j'ai toujours donné tout. Toute seule au bout de moi, je t'envoie ces quelques mots. Moi, je suis celle qui s'est perdue contre ta peau quand on se cachait près des bateaux pour mettre nos corps à nu. Un jour, il y a comme ça des gens qui passent.La vie qui grandit, on se comprend pas toujours soi-même. Et un jour, on aime. Oh non, non, non, on s'oublie pas comme ça. Tu le sais pas, mais je garde en moi des bouts de toi.Des bouts